我一直很希望大家在四十三回的后半段啊，能够体会到贾宝玉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从一个非常热闹的环境里出走的那个心情。那我不晓得我怎么去解释这个出走啊。我自己在最近几年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感触很深，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在那个最热闹的场所，一个喜气洋洋的庆祝的场所，挤满了所有的人的热闹的环境，你忽然想要离开。那我觉得四十三回的这一段大概也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作者其实在回忆他自己在那个热闹当中，因为热闹常常是生命不太容易产生反省的时刻，所以他要从那里面出走。所以在这一天也很巧合，因为我们从来没想到王熙凤的生日跟金钏的忌日可能是同一天，那也没有人想到这样的一个联想，而作者也不明讲，完全不明讲，所以我们只是感觉到奇怪跟讶异啊。所以透过了李纨、袭人所有的人在讨论说今天他怎么会走掉，然后慢慢下面才会带出来宝玉出门的这件事。他大概的情节是这样，就在九月初一的晚上，宝玉就有点睡不稳，然后就吩咐说明天早上他要出去一趟。那别人也提醒他说明天有多少多少事情你不可以出门，可他就坚持说一定要走，然后又叫袭人帮他准备所有的素的衣服，所有的白色的衣服，然后他就跟明烟，他最贴身的一个书童明烟讲说明天不准任何人跟，你就在后门上预备两匹快马，然后别人都不要通知，就说我到北静王府去。那北静王大家记得前面有出场过啊，就是一个年轻的王爷，然后非常疼爱宝玉，后来常常叫宝玉到他家一起看书的。所以北静王因为是一个王爷，所以大概贾家会觉得如果北静王府家里有重要的事你不能不去啊，所以他们就推测说会不会是北静王府的什么他心爱的姬妾去世了，所以他要去祭吊一下，所以大家就在那边猜测宝玉出门的这个原因。那么到了第二天，宝玉就全身纯素啊，全部白衣服，你可以感觉到那边斩金庆寿那种灯红酒绿的感觉跟这边纯素的白色，然后他就出城没命的跑啊，一直跑。那明烟根本不知道他要干嘛，所以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是说反正跑就是了，就一直跑一直跑，跑到荒郊野外的树林，他才停下来说这个地方比较好。那这个明烟因为不懂，所以明烟就会跟他说宝二爷你到底要干嘛，你出来玩，这个地方没得玩的，他这个地方是荒郊野外，这个地方都冷清清的，没什么好玩的。宝玉说我就是要一个冷清清的地方，所以事实上跟在他身边的人是完全不知道他的心事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问明烟有没有带香，那明烟说要什么样的香，他说檀香、云香或者酱香，这三种香都是贵重的香，当然对于宝玉这个公子来讲，他要祭奠他的好朋友都是用贵重的香啊。我们现在大概烧香不是那么讲究了，那我们知道香曾经在唐宋是叫做香道，它跟茶道一样是有很多很多讲究，用龙涎、用麝香各种东西去做出那个香，而且那个闻的时候还要写诗的，去把所有的那个香味的感觉要写下来。最近在台北有一些朋友在玩这个香道的东西呢，我就闻了一点，他给我闻了一点点，因为也是要用一个东西盖住这样去闻，然后闻完以后他就说你知道刚才那个闻过的大概是好几万这样，我就吓了一大跳就他们就玩那个香可以玩到这种程度，所以檀香、云香、酱香，因为这些香料大概都来自于南洋很多地方，婆罗洲啊、印尼这一带，产在东爪哇这一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古代很多的国家打仗是为了香料打仗，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这边的亚述打仗就是为了抢香料，所以香料很奇怪，香料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常常扮演那个发动战争，有点像今天的石油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就因为宝玉家里是非常讲究焚香的啊，所以他说檀香、云香、酱香，我们今天其实都对那个东西不是那么细的了解。那明烟就说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檀香、云香、酱香？到哪里去找这么高贵的这种香料、这种香的材料？那他就说，那怎么办呢？他要祭奠人，不能没有香啊。后来明烟就提醒他说，你出来的时候，你袭人都会为他准备，就是他皮带上有很多荷包，每个荷包里面放不同的东西，有的是什么小食物啊什么，他就会有放那个叫做陈素香。陈素香是说，你万一到了一个气味不太好闻的地方，或者是说有一点蚊虫的地方，它点起来烧得很快的，不是一种特别高贵的香料，可是可以随身带着，随时防范一点蚊虫，或者是排除一点臭气的，叫陈素香。那宝玉说，哎，好像真的有啊，他就在荷包里摸一摸，就摸出两块素香。哦，我们知道这个素有时候写成速度的素，有时候写成朴素的素。我觉得这里其实作者也很有意的说，其实祭奠是一种心情，如果错土为香，其实也不在于一定是檀香、云香或者酱香，其实是你的心情够不够沉重，够不够虔诚的意思。所以就用了素香，素其实是最朴素的意思，一点都不豪华，他就用了素香。就是他素香拿出来以后有了香了，他就跟明烟说，那有没有香炉、炉台？那明烟说，你不早讲，我就带从家里带来。那宝玉就真的有点像公子，所以他根本不会想到这么多的。然后他反而骂明烟，他说，我们刚刚是没命的逃出来的，然后如果要带香炉的话，不是就被人家发现了？所以他就在那边急得不得了，说那怎么办。后来这个明烟就很聪明，明烟说，我看宝二爷这个样子，你大概是要祭掉朋友，那这样子吧，再往前两三里有一个庙叫做水仙庵。好，注意水仙庵，水这个字出来了，所以其实他一直在暗喻这个死亡是跟水有关的。所以《红楼梦》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暗喻的东西，所以前面有一个庙叫做水仙庵，是拜洛神的，洛神是洛水之神。所以明烟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干脆就到水仙庵去，因为庙里面什么都有，你可能要用的还不只是炉台，那我们就到水仙庵去这样。那宝玉说，哦，水仙庵原来在这附近啊，因为他是一个大少爷，每次出来都有别人开道走的，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方向。他说水仙庵原来就在这里。那水仙庵是一个离贾家不远的庙，所以通常他们这种都会到贾家去化缘，那贾家也都常常捐一点钱给庙里，所以等于是施主。那所以明烟说，如果我们到水仙庵去借香炉什么都没有问题，他们一定会打点得很好，只是他有点担心，因为他说，宝二爷你平常都不喜欢水仙庵那些姑子们啊，那些出家人，就是宝玉不太喜欢水仙庵，他说，所以我刚刚也没提。那宝玉说，啊，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人呢，老是乱盖庙乱拜神，那也不知道那个神是什么神，拿起香来就这样乱拜。他说洛神这个神呢，水仙是曹子建写的一篇文章，因为曹子建我们在中国美术史有一个很有名的画，顾恺之画的叫做洛神赋，就是讲曹操有一个儿子曹子建，那非常聪明，长得又漂亮，他爱上甄宓，可是甄宓后来嫁给他哥哥做了皇后，就是嫁给了曹丕，所以这个曹子建就心理上一直很难过，那他自己封为陈思王，就过洛水去朝拜哥哥嫂嫂，回家的时候他就经过洛水，他就有一点神思恍惚，然后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在水上在飘，然后这个时候他就问旁边的人有没有看到，旁边人说都没有看到，只有他一个人看到，所以他就形容给他们听说她多么美，说那个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啊，那个凌波微步，所有那个最美的形容女子的句子全部在这里面出来。所以大家知道以前大概在我们那个之前，所有的情书抄情书都是抄曹子建的洛神赋，因为洛神赋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男子写给女子纯粹在谈她女性的美的文章。因为过去谈女性的美可能都谈她的善良，谈她的贞洁，谈这个道德的部分，而不是谈美，可这篇文章是从头到尾谈她身体的美，姿态的美 啊，临坡微步在讲他走路的样子，那这个翩若惊鸿在讲他说一下就不见的那个感觉啊，宛若游龙讲他宛是有点委婉讲他那个腰部的动作，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男性形容女性的一篇最美的文章。所以宝玉当然很喜欢《洛神赋》这篇文章，可是他就觉得民间根本不懂，然后就以为他是有一个神，然后就在那乱拜那个水仙，所以他就说我平常不太愿意去，可是今天去一下也不妨。可是大概他已经觉得他要祭奠的这个女孩子这个人是跟水有关的，是死在水里的，所以他就觉得到水仙庵刚好，所以就他就到庙里去了。好，到庙里那一段也写得很有趣，他一进庙里面，那个所有庙里面的尼姑就觉得天上好像掉下一个活龙一样，我觉得那个形容非常有趣，这是曹雪芹的句子啊，就天上忽然掉下一个活龙，因为他们平常都觉得宝玉不太爱搭理他们，就没想到这个公子竟然来了，他们大概就 一看就觉得说哇，这下这个财主来了，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供养者跟施主，大概又会捐很多的钱，所以大家就在捧着宝玉。那宝玉就是说要看看这个，因为他第一次到这个庙里来，他就看了上面画的洛神的像，然后他就觉得看了以后他就掉泪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觉得奇怪，他看到一个泥塑的像，一个庙里的神的像，怎么会掉泪？所以我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说他看的已经不是这个神，其实他心里面想念的那个人。那么水仙这件事情就开始让你感觉到这个女子死去以后在水中死去，对宝玉来讲大概是成仙了，可以成仙，所以他就对着那个像就掉泪。那么之后就要开始祭奠，他祭奠以后就在庙里面到处找，这一段很有趣，就是找不到干净的所在。我们忽然想到四十一回里面妙玉那个庙里面的脏不脏的问题，就是怎么水仙庵一个庙要祭朋友要放一个香炉，可是找不到干净的所在。最后明艳没办法，明艳就把他带到后面说那井台上如何，就在打井的那个水井台上怎么样，他说啊，这里好。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一步一步在透露讯号，就是他祭奠的到底是谁。就是其实这个小说从头到尾没有出现金川这两个字，可是所有这个死亡一步一步带出来都跟水有关，水仙庵，然后井，因为金川是跳井死的。所以我们就忽然回想到已经可能所有的读者隔了几回以后已经忘掉的故事，就是金川那一个下午被王夫人打了一顿，然后被赶出去，最后跳井自杀这个事件又重新回来，我们都觉得又已经忘了。可是宝玉没有忘，对宝玉来讲大概是心里面最痛的一个事情，因为也觉得是因为他引起的，因为他只是跑过去逗那个金川，就动动他的耳环跟他聊天这样之类，结果金川就被宝玉的妈妈认为是一个调戏小主人的丫头，不正经，打了他一把赶出去，然后他就跳井自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记忆回来了，借着这个井台，那宝玉就对着那个井台祭奠哭拜。我觉得那个好作者很有趣，写到最悲哀的时候都不是用最悲哀的写法，然后他拜完以后他在自己在那边哭，那明烟也跑去拜了。那明烟的拜就很有趣，那个明烟是一个调皮的一个小男孩啊，那种跟着宝玉的小佣人，他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在拜谁，我们宝二爷也没有讲名字也没有讲姓，可是我想宝二爷拜的一定是一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子，那你不管现在在哪里你就好好的过日子吧，那你如果在天上还有知听到我现在明烟讲的话，那你就保佑宝二爷下辈子不要再做男孩了，也跟你们一样做女孩这样之类。那宝玉就过来踢他，就觉得他来乱讲话。可这种就是完全是那种十几岁的小男孩会有的东西，就是我要讲的是说悲哀当中其实有一个幽默的东西在夹进来，因为明烟根本搞不清楚你到底在干嘛，又哭又拜，然后因为明烟不知道是谁，对明烟来讲真的是很难懂，就是说你到底在哭谁啊。然后最后他只好讲这一番话，说我们宝二爷哭的一定都是漂亮女孩子，所以你就保佑他吧之类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写法非常特殊，然后就拜完了，好，决定回来，因为家里诗社王熙凤过生日，这个人不见了，这下不得了。 所以他就进了院门，就把他的丧服素服换了，穿了过寿的衣服，然后走进去的时候看到玉川一个人坐在那边哭。好，我们看到作者可以这么沉得住气，就让你看到金川的妹妹玉川坐在那边哭，然后更点出来，哦，原来他是去祭金川的，金川的忌日那个死亡，而所有人都忘，都在那边热热闹闹敲锣打鼓的作寿的时候，是有人这么孤独的，是有人在心里面怀念着一个死者的一个死亡的痛苦的。所以宝玉就过去要拉他的手，他就不理他，因为他还是抱怨的，觉得他的姐姐的自杀是因为宝玉。好，所以我们看到玉川的哭在这里也带出，然后玉川说凤凰来了，说啊，你们都在找他，他是凤凰，那就不理他，就走进去了。啊，所以这里面刚才讲到的对比非常非常的明显。那然后他就进去看戏，当然被骂了一顿，可是因为过生日嘛，大家也不要骂太久，反正就开始看戏。那天演的戏刚好是一个戏叫做《金钗记》。我们知道金钗常常用来形容古代讲自己的太太叫卓金，因为太太大概在家里面忙着所有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那个门都是柴做的，木柴做的门，或者说头发都是用那个钗啊，随便插一下金钗。所以金钗是在讲有一个文人叫王石鹏啊，三画王，七八九十的石，朋友的朋。王石鹏是一个文人，苦读，跟他的太太叫钱玉莲啊，莲花的莲，金玉的玉，钱玉莲，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然后这个丈夫就读书，最后就进京赶考，就考了状元。那考了状元以后，过去因为城乡之间差距很大，那个太太穷得要死，在家里也不太了解丈夫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个丈夫中了状元以后就被逼婚，因为当时的那个宰相就非常希望把女儿嫁给他，然后就觉得说你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考取了状元，那你可以把那个乡下的妻子你打发一点钱就算了嘛，你就跟他离婚嘛，你干嘛一定要跟他在一起，说娶了相府的女儿多么不得了之类。那这个王石鹏就不愿意，可是他们就传话给钱玉莲，就故意的去传话给乡下，到钱玉莲说王石鹏已经好像背弃自己的太太，然后就跟这个相府小姐在一起。那钱玉莲就跳江自杀，那又把这个话又传回来告诉王石鹏，希望他死了心，就王石鹏就赶回去在江边大哭。刚好就在演这一段戏，注意一下，演到这段戏，宝玉就进去，宝玉就看那个戏，然后若有所感，然后黛玉就回头跟他讲了一句话，说这个王石鹏真是不通，天下的水不是都一样吗？干嘛一定要赶到江边去哭，自己在家里面拿一个碗倒一杯水就对着水哭就好了。有没有发现黛玉完全知道宝玉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宝玉回来所有人都不知道，可是黛玉讲了这一句话。所以有时候你看《红楼梦》你会吓一大跳，就是这两个人简直是像透明的一样，他完全知道宝玉在做什么事，事实上他也有欣赏，而那个欣赏你会感觉到有一种痛在里面，就是他完全知道宝玉心里面有那个对人的深情啊，那么深的一个情，可他只是提醒他说你干嘛这么大费周章，还要香炉啊香台，还要到井旁边，天下的水不是都一样吗？那因为黛玉是整天哭的，对他来讲眼泪就是水，所以他觉得说你干嘛那么忙，他就指着那个戏上的人说，所以《红楼梦》演戏要注意一下，那个戏都不是乱演的，那个戏都在影射啊，所以这一天演的戏不是别的戏，刚好就是金钗记啊，就是金钗记。那你可以看到黛玉就对着他讲这句话，然后宝钗就回头看了一下，宝钗大概也懂了，可是宝钗不愿意讲，可是黛玉特别就点出来说这个王石鹏真不通，干嘛要赶到江边去哭，自己在家里倒一碗水对着水哭就好了。其实都在讲说心里面有那个深情，形式真的不重要，这些外在的形式不重要。所以我相信这是我们要讲的对比的东西。所以也许我们会觉得陈化瑶又怎么样，班豹甲又怎么样，点西桥又怎么样，老君梅又怎么样，梅花上的雪又怎么样，你忽然发现所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一个形式而已，可是真正到领悟的时候它真的就是梦幻泡影。所以作者在这里可能要讲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淡，可是我觉得到从41回到跳到43回很不容易懂， 这种对比啊，是大概《红楼梦》里面最值得慢慢看的。那刚才讲到黛玉讲的那句话，在44回的开头，啊，所以他其实章节有点打乱掉了。那宝玉进去，然后看戏啊，看完戏以后，黛玉跟他说：“你干嘛要这样子？你对着一碗水哭就好了，你在家里哭一样，天下的水不都一样吗？”好，所以那个讲的还是在讲，人有那个心就好，啊，有那个心就好。所以我们下面来慢慢一起读一下，我觉得感觉一下作者想要把我们带进到一个非常荒凉的意境，就是前面那么热闹凑份子啊，所以王熙凤过寿啊这么热闹，如何慢慢一步一步进到某一种荒凉里去。那李纨他们就说，今天凭他有什么事也不该出门啊，还是在讲宝玉为什么不该出门。头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啊，王熙凤的生日，老太太都这么高兴，连贾母都这么高兴，梁府里上下众人都来凑热闹，他倒走了。好，注意这句话，梁府上下的人都来凑热闹，他倒走了。所以有时候读《红楼梦》很奇怪，就是《红楼梦》里面其实在讲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走了。也许大家后面读到宝玉最后的出家是穿了一件大红的袈裟，然后在大雪纷飞的雪地上，然后不是写宝玉的状态，而是从他爸爸贾政抄家，整个家败落以后重新被复官职，坐在轿子里经过雪地，远远看到有一个红点，觉得奇怪，就看了一下，忽然发现那个红点走过来趴在雪地上跟他磕了3个头，然后就走了。那宝玉是这样走的啊，所以你读到这一段，你就觉得宝玉在他家里重新他爸爸复官职，那个热闹要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出家了，他走掉了。所以他在这里讲说，大家都在凑热闹，他走了。他在讲一个对比的东西，就是《红楼梦》一直希望对比繁华热闹里面有一个可以出走的力量，而这个出走也许不一定是这么形式化的出家，而是说我们有一个心灵的出走。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一个300-400桌的宴会里，你刹那之间的孤独啊，刹那之间的出走，其实是一个心灵的出走，倒不见得是你一定要从那里离开的意思。我觉得那个部分是《红楼梦》的作者大概希望提醒的东西，就是人保有的那种冷静啊，以及清静的那个心灵的状态。那李纨就觉得说，王熙凤过生日，大家都凑热闹，她怎么可以走？那第二个，今天是头一社的日子，因为海棠诗社规定每个初二、16要聚会，这是头一社，第一次聚会他就缺席，那他觉得这也是没道理的事，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好，袭人就来回答，袭人说昨天晚上就说了，今天一早有要紧的事要到北静王府里去，就赶回来，说去一去就赶回来。那袭人就劝他不要去，他必不依，啊，他不肯答应。就是平常宝玉脾气很好，大概袭人跟他建议他也就听，可这天他怎么样都不肯听，所以表示说大概真的有什么事情吧，所以要到北静王府里去一下。那今天一早起来要素衣裳穿，就要白的没有绣花没有颜色的衣服，素衣服穿，想必是北静王府里的要紧的姬妾没了也未可知。就袭人自己在猜测，是不是北静王的最心爱的这些姬妾可能死掉了，所以他要去祭吊，因为看他穿纯素的衣服啊，纯白的衣服。那李纨说果真如此，也该去走走，只是也该回来了，就觉得急得不得了，因为所有的事都要开始了，怎么他不见了。说着大家又商议，咱们只管作诗等他来罚他啊，因为诗社要聚会，所以我们先作诗吧，等宝玉回来再罚。刚说着，只见贾母打发人来，就都往前头去了啊，就贾母已经要叫人了，因为觉得今天王熙凤要过生日，所以你会觉得大家都忙得不得了。那袭人就回明贾母 宝玉的事。袭人这个时候不得不告诉贾母说宝玉出去了，不见了。你看到贾母不乐，因为贾母觉得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而且贾母最生气的是说宝玉是有多少人看守的，八个大丫头，八个小丫头，八个老妈妈，还有八个这个拉车的跟四个书童，所以这么多人看着宝玉会不见。所以那个贾母不乐，其实里面也有说你们在干嘛啊？就要你们负责，就这个他的那个金孙，你们怎么会照顾到这个样子啊？就他就贾母不乐，就命人接说赶快派人到北京王府把他接回来。你可以看到贾母这个判断其实是很大胆的，因为过去的那个阶级森严啊，北京王是一个王爷，可是贾母就不高兴了，就说派人去把他接回来。可是其实宝玉根本就没有去北京王府啊，就他就到北京王府接人。好，下面才开始转到宝玉到底到哪里去。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读的时候就心里很急，说哎，宝玉到底怎么回事，他到哪里去了。原来宝玉心内有件私事，好，你看作者多厉害，就是不讲，还是说私事，就有一个心里面的事情，他不能讲的就叫私事嘛。我们现在发现说每个人大概都有内心的一个私密空间，这些私密空间其实非常珍贵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一个社会里面流行去探隐私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害怕。那个其实不只是说八卦的问题，讨厌八卦的问题，而是说我觉得隐私是一个个人心里面非常珍贵的东西，而这个珍贵之所以会变成私密的，是因为它有很多个人在里面的反省跟回忆在里面，所以用很粗暴的方法把它揭露出来其实是很不敬的。就是有时候你跟一个人谈话，你都会觉得哎，这个人这个部分可能是他非常私密的部分，我到此为止，我就不应该再问了，也不应该再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隐私的可贵，因为隐私是自己心里面最深沉的部分。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宝玉其实很可以跟别人说哎，我要去记某某人嘛，或者至少跟某几个人讲，可他一个人都不讲，就表示这个事情是他自己心里面最深的一个反省跟领悟，或者他愧对这个感情，所以他要去做这件事，这个叫私事。好，那我觉得这私事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意义啊。宝玉内心内有件私事，就头一天，就是初二头一天，初一就吩咐明烟说明天一早要出门，叫他预备两匹马在后门口等着，不要别的一个跟着，就是所有这种平常跟班的这些人，就是我们刚刚讲过说宝玉出去至少是八个大男人啊，四个书童，四个车夫跟着的，他说一个都不准跟着。那只要跟李贵讲，李贵是管宝玉的一个头啊，一个大领班，说我往北府里去了，我到北京王府去了，如果有人要找我，叫他拦住，不用找啊，就叫李贵拦住，不用来找我，只说北府里留下了啊。所以他已经安排好，他大概会想人家如果知道他在北京王府，就会派人去找他，那他就特别交代李贵说有人找我的话你就挡住，就说我已经被北府留下了，横竖就会回来的。那明烟也摸不着头脑啊，就是这个跟在宝玉旁边的书童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要干嘛，只得依言说了就照办，就是准备了两匹马。那天一早果然就偷了两匹马在园子里后门等着。我想这里用偷当然不是偷来的，说因为宝玉出门一定要安排的，就是整个的这种前呼后拥的这些保卫人员很多，那么偷偷的牵了两匹马来，就是没有报告的意思啊，不像用公务车的时候那么有正式，等于偷偷的安排了两匹马在园子后门等着。那天亮了，只见宝玉遍体纯素，四个好漂亮的字啊，遍体纯素就是完全是白的，一身的白衣服出来了。那么这里面好明显的对比，就是那个金光闪烁跟那个艳红的东西全部不见了。宝玉平常喜欢大红的颜色，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心里的悲哀，他用遍体纯素来代表，从角门出来啊，不从大门走，从一个小门出来，一语不发，那种寂寞孤独的感觉，跨上马，一弯腰，顺着街就攒下去了啊，就赶快就跑，好像不要人家发现，意思说一上马赶快就跑， 明烟也只得跨马加鞭赶上，明烟就在后面跟着，因为宝玉一句话都没讲到底要去哪里。那如果去北京王府，明烟也应该知道方向，可是好像也不是去北京王府，所以就乱跑，这样子跟在后面跑。那在后面忙问往哪里去啊？就明烟就 一路追一路问说你到底到哪里去。宝玉说这条路是往哪里去的。好，有没有发现显然宝玉根本不在乎去哪里，他只是要逃开而已。所以宝玉说这条路到哪里，明烟在问他说你要到哪里去，他反而回头说这条路到哪里去的。所以他就是在乱跑了， 只是要离开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明烟说这是出北门的大道，这当然有一点方向性，因为过去的房子，中国的房子一定是坐北朝南，所以如果你从后门偷溜一定是往北，对不对？一定是往北。可是宝玉根本没有方向感，所以正门一定是朝南的，所以他往现在就是往北走的一条路。那这是出北门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没有可玩的去处。所以你看到明烟的反应很有趣，他以为宝玉要溜出去玩，所以他就提醒他说你要去的话，要出去玩的话要往南走，南边才是市中心，你往北走越出去越冷清，就没有东西可玩了。那宝玉听了就点头说正是要一个冷清清的地方才好。好，所以这些都是悬疑，而这个悬疑里面也都在讲宝玉其实不是要去什么地方，他只是要去他自己内心可以面对他孤独的那个部分。就是当我们如果心不静下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纪念一个人，也许你在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个人的思念才会出来。他说我正是要去一个冷清清的地方才好，因为他想他这个朋友去了冷清清的地方，所以他也要去一个冷清清的地方。说着率性加了两鞭，就让马跑得更快啊！加了两鞭，那个马早已转了两个弯子就出了城门。明烟越发不得主意，就这个跟他的书童完全不知道他要干嘛，怎么跑得这么快，那明明知道外面都没有东西，都冷冷清清还要这样跑，只得紧跟着一气跑了七八里路出来，人烟渐渐稀少啊！我都很想把这一段改编成两个男孩骑着摩托车跑这样，我想一样可以再讲他的心情啊，从热闹里面去寻找荒凉的那种感觉。跑了七八里，宝玉才勒住马，把马停下来，就回头问明烟这里有没有卖香的啊？有没有卖香的。所以你看到一步一步都是悬疑，可是都不讲在干嘛。明烟说香倒有，不知道要哪一样哪一种香。宝玉想了一想就说别的香不好，需要檀云酱三样香啊。刚才讲到檀香云香酱香都是比较讲究的这种木料，云木、酱木跟檀木做的香料，那这三样香比较好。那明烟就笑着说这个三样可难得啊，就是你怎么会想到这三样香，这三样香是不容易买到的。那宝玉就为难起来了。那明烟看他为难就说要香做什么呢啊？不，这个时候明烟还不知道要干嘛，就说你要香到底要干嘛。那我看到二爷平常小荷包里有碎香，那何不用，那你要不要就用这个荷包里的这种小碎香。一句话提醒了宝玉，宝玉就回首从衣襟下啊，注意衣襟底下有皮带，皮带上挂着一个一个小荷包里面放东西的，所以他等于是把衣襟撩起来，然后在荷包里面找到了那个小的素香，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素香。用星这个字来形容就是一点点，不多，大概有点碎了的香啊。它有时候是饼做成饼状的，有时候是这种碎的素香，所以也不是高贵的香料，也不是非常讲究的香料，就是平常粗用的这种陈素香。他心里面就很高兴说只是不供些啊，就说我现在希望祭奠这个人，我希望用很贵重的物质，可是没有这三种香，那有一点不恭敬。可是想一想亲身带的，这是亲身带的，所以比买来的又好些，又是一个暗示。 因为他要祭奠这个女孩子，他觉得是很贴身的，是非常体贴的，是温暖的身体的感觉，所以是身上贴身用的香，不是买来的香啊。这样注意一下他的那个感觉，说这个香虽然不是高贵的香，可是他敬意够，倒比买的好些。好，接着他就问炭炉，有没有发现完全是那个公子哥的问话，就说啊，有没有炉子，有没有香炉，这样。那明烟真的傻掉，明烟根本从出门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一下问香，一下又问香炉，好像所有东西一下一遍一遍就变出来了。所以这些地方其实在讲宝玉的悲哀，可是同时又在呈现宝玉那种公子根本完全对现实不了解，他觉得到处有香炉，就因为他平常生活里他要什么人家就赶快拿来，所以他说哎，香炉呢，炭炉这样。明烟说这可罢了，荒郊野外哪里有这个啊，就是那个明烟是觉得头痛的要命，说你怎么会要起炉子来了，是这个荒郊野外怎么可能有这个东西，那你既然要用这个，你刚才为什么不早说，我就把它带了来，岂不便宜吗？那宝玉就说糊涂东西，如果可以带了来也不要这样没命的跑了。所以这一句话就点出来宝玉像逃家一样，因为他不要任何人发现，所以拼命跑，跑出来以后才觉得需要这么多东西，可是都没有带。好，下面明烟就只好想办法了啊。这个书童就说想了半天，说哎，我有一个主意了，不知二爷心下如何啊？你觉得如何？我想二爷不只要用这个吧，就说你又要香又要香炉，那可能还要用别的东西。他有一点猜到了，有点猜到他可能要祭奠什么人，那祭奠的话不止香香炉，可能还要纸钱啊，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所以他就想说你可能还要别的东西用，那我们干脆再往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庵了啊，就是一个尼姑庵，一个庙。那宝玉听了就忙问啊，水仙庵就在这里，那更好了啊，他就觉得这样方便了，就可以做一些事情，而且他同时也觉得好像刚好有一种巧合，就是水仙这两个字，因为这个他要祭奠的人是淹死的，所以他就把这个水的问题把它点出来。那我们就去吧，说着就加鞭前行，然后一面回头跟明烟说，这个水仙庵的姑子，水仙庵里面的尼姑常往咱们家去啊，常常到我们家，大概就去化缘啊，去求一些供养，那咱们这一去到那里借香炉时，他自然是肯的啊，他一定会肯，因为是彼此熟悉的这种庙。那明烟说别说是咱们家的香火，就是平常不认识的庙里跟他借，他也不敢驳回啊，就说他觉得宝玉这个想法有点奇怪，因为宝玉觉得人家会不会不借我。那水仙庵是常常到他们贾家去要一点化缘的银子的，所以他觉得他们一定会借。那明烟就觉得说就是不认识也不会不借了，就是觉得宝玉这个想法有一点奇怪，只是我常见二爷最讨厌这个水仙庵的，如今又这样喜欢了，他有点不太了解，就是宝玉平常很不喜欢水仙庵这个庙，那为什么今天又这么喜欢？宝玉就说我素日因为讨厌俗人，不知缘故，魂供神，魂盖庙，就是到处乱拜神，乱盖庙，好像拜了神，盖了庙，什么都好了。他对这种世俗的这种感觉，他不喜欢。他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跟那些有钱的迂妇，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也不知道那个神是什么人，然后听了一些野史小说，就信以为真。比如这个水仙庵里面，他现在就告诉明烟，因为明烟没有读书，所以明烟不知道，他说这个水仙庵里面供的是洛神，所以才叫水仙庵，可是古来并没有洛神，他说根本没有这个洛神，因为洛神是曹子建想念他的嫂嫂幻想出来在水上的一个女神，他并不是真的有这个神。然后大家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就真的弄了一个水仙庵拜起来了。那宝玉就觉得这种做法是蛮奇怪的一个做法，所以就不太赞同。那谁知道这些愚人就塑了像供着，可是今天却合我的心事。好，注意合我的心事，因为他的心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可是他觉得哎，怎么会这么巧，刚好是水仙，因为他觉得一个死在水中的女子大概就是水仙了啊，所以他在这里合了我的心事，他要讲的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平常不喜欢这个庙，可现在他觉得好像有一个因果，刚刚好是水仙庵在等他，所以就借他一用吧。说着就来到了门前， 好，你下面看这一段很好玩，那个老姑子老尼姑看到宝玉来了，事出意外，就这种有钱家的大施主的公子忽然跑了，就像天上掉下个活龙来的一般。这个句子用得好极了啊，下次你就可以用，就是有人看到一个人很喜欢，说哇，天上掉下一个活龙，活龙来了，这样子，不但是龙还是活龙这样。那赶快上来问好，然后就要老道来拉马。那宝玉进去也不拜洛神之相，只管赏鉴。注意，不拜洛神之相，只管赏鉴，因为他跟洛神好像是知己。我们讲拜神是因为神有一个权威比较高，可是他赏鉴是他觉得好美，所以这里面有一点感觉，他不是来拜庙，不是来拜神，他其实在欣赏他的好朋友，他的知己的感觉啊。所以不拜洛神，只赏鉴。注意他的那个描写，只管赏鉴。就这个塑像虽然是泥巴塑的，却真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之态，何出绿波，日映朝霞之姿。这四个句子都是《洛神赋》里的句子。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洛神赋》里面四个字四个字讲到那个女人的美，美到像翩若惊鸿啊，就是那个整个身体好像那个大鸿鸿雁忽然被惊动起来一样，那个身体的姿态好像那个游龙在婉转啊，那种感觉。何出绿波，好像荷叶在风里面那个绿色的波浪在转，好像黎明的时候那个朝霞的光线的美。所以这个文章一直被认为是形容女性美的最精彩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把女性的姿态、色彩、光线、明亮、动作、线条全部表现出来啊，几乎是集大成的一个对女性身体美的一个描写。所以作者也就在这里把洛神赋的四个句子直接就用出来。好，宝玉不觉滴下泪来。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那个私事在这里都在透露。我们到庙里去看一个庙的塑像，大概也不至于滴下泪来。所以当然是因为宝玉看到的不是洛神，也不是这个像，而是他心里面的私事的那个人，那个对象，所以他这个时候忽然滴下泪来，觉得好像就是他所要祭奠的那个人，就滴下泪来。老姑子献了茶，那这尼姑就端了茶来给宝玉喝，宝玉就跟他借香炉烧香，然后那个尼姑去了半日，就连香供纸马都预备了来，啊，不止香炉，连那些烧给死人祭奠的纸钱呐、纸马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带了来。宝玉说一概不用，单用个香炉。好，你看到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就是宝玉觉得真正的祭奠不需要这个东西。我觉得宝玉也不相信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会享用这些东西。我们如果烧，我们一定是相信说他真的会用。宝玉觉得都不要用，我只要一个香炉，因为他会觉得祭奠就是心里的一个诚意而已。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也看到曹雪芹作为一个作者，其实在那个年代是很颠覆的。其实我们今天都还相信纸马香供烧给过去的人，那我们注意这个行为当然是因为你相信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会用到啊，会用到。可是曹雪芹是很前卫的，他就觉得他不觉得有另外一个世界，他觉得所谓的纪念只是你自己心里的纪念，所以这些形式的东西他也不在意。所以包括老尼姑特别准备给他了，他都说一概不用，我只要香炉啊，我只要一个香炉。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都不太容易理解，就《红楼梦》的确是超时代的一个前卫作品，就是他根本不相信这些什么天堂地狱这些东西，他反而相信人的一念之诚啊，所以他才会讲说一概不用，我只用个香炉。就命明烟到园后要捡一块干净的地方。我觉得下面这一句好有趣啊，叫明烟捡一块干净的地方，竟捡不出啊！庙里怎么会不干净，庙里怎么会找一块干净的地方都找不到。所以有时候你读《红楼梦》读得快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说，哎，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好，我再念一次，命明烟出至园后要捡一块干净地方，竟捡不出来。 所以我们再仔细想一下，这句话到底是写实的还是抽象的？如果写实是说这个庙很脏，到处都是垃圾啊，什么东西，所以不干净。如果对比四十一回讲的脏，这个脏是说心灵上的不干净的问题，所以好像找不到一个干净地方，最后他要找到一个他认为可以祭奠他心里怀念的人的那个地方，竟然是一个井台。好，所以他说要捡一块干净的地方竟捡不出来。名言说那个井台上如何。所以有一次我不知道读第几回《红楼梦》的时候，读到井台两个字，心里面忽然跳起来说啊，井台。所以他是有深意的，因为那个跳井死掉的女孩子是要在井上祭奠。我们注意一下，到现在他都没有讲金川两个字，所以应该是让读者领悟说为什么是井台啊，因为他要你联想到那个跳井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个金川在跳井前的时候说金川子掉在井里，有你的只是有你的，因为宝玉有点喜欢他，就说哎，我跟太太把你要到我房里来伺候我，他就回他一句话说那个女人的金钗掉在井里，因为井不大，所以只要能够找你一定找得到，金钗掉在井里，有你的就是有你的。所以其实有一点在暗示金川跟这个井的这种关系啊。名言说井台上如何，宝玉就点头啊，他没有讲什么话，点头就觉得对了，这个地方才是祭奠朋友的地方。一起来到井台上，就把炉子放下，把香炉放下，名言就站过一边，宝玉就掏出香来焚上，含泪施了半礼，回身便命收了去。我们看到多么简单，祭奠是这么简单的啊！我再念一次，宝玉掏出香来焚上，含泪施了半礼，回身便命收了去。那种单纯就是把香点着，然后眼睛里面有眼泪，湿了半礼啊，回身就说收了去，好，可以了。他其实只是要了自己的一个心事啊，所以那些仪式的东西对他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名言答应着且不收，那名言在旁边没头没脑，不晓得这个小主人今天发了什么疯，到底在记什么，怎么跑了半天香炉也借到了，然后纸马也不用，可是现在就说好收了，可以回家了。那明烟就没有收。你下面看到明烟的动作非常有趣啊，就是那个小男孩的明烟就爬下去磕了几个头，然后口里说我明烟跟随二爷这几年，二爷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天这一个祭祀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敢问。好，这是私事。明烟跟着宝玉，宝玉到哪里他都到哪里，宝玉祭谁他都知道祭谁，只有今天这个祭祀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敢问。好，就是生命里面有一种私事是最珍贵的，是不应该随便碰的。所以明烟这样的一个没有受什么教育的小书童，他也懂事啊，他也知道说这些东西他可以不用去碰这个八卦啊，所以他说二爷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天这一祭祀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敢问。只是这受祭的阴魂啊，他就现在开始跟那个阴魂讲话了啊，这个被我们祭祀的这个阴魂，我虽然不知道名姓啊，我不知道你名字叫什么，你姓什么，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极聪明极精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好，这个讲得很有趣，就是宝玉大概不会去记一个什么男人，要记就是记那个姐姐妹妹们，所以一定是又漂亮又聪明的一个姐姐妹妹啊。所以那个名言讲出来宝玉的某一个心事，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的极聪明极精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二爷的心事不能出口啊，我们一定有些心事是不能出口的，因为不能出口，所以它是特别珍贵的啊。二爷的心事不能出口，等我带住我来讲啊。因为其实祭祀时候是应该要念祭文啊什么，可是宝玉竟然含泪半施一礼就收了，所以明烟觉得好像应该要讲什么话，所以明烟就跪下去磕头，然后就讲了一大堆。你若方魂有感啊，你如果现在有感觉，就是一个女孩子要死掉叫方魂，你如果方魂有感，香魄多情啊，你如果 还对宝玉有所眷恋，虽然阴阳间隔，既是知己之间，时常来望候二爷。啊，希望你还会常常回来看看宝玉，看看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跟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拖着须眉浊物了。因为宝玉老是骂明烟说你们这须眉浊物，因为他觉得男人老是脏脏的啊，老是不像水那么清，不像女孩子那么清。因为他常常举例说女孩子是水做的，男孩是泥做的，那个泥老是脏脏的浊的东西，所以他说不可再拖着须眉浊物了。说毕又磕几个头爬起来。好，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是非常有趣幽默的一段，可是是在一个最悲哀的心情里面讲的，就是宝玉的那个悲哀忽然被明烟弄得有点啼笑皆非啊，就是希望这个死掉的阴魂能够保佑宝玉，特别是保佑他来世不要再做男孩子了，就跟你们一样做个女孩子，可以跟你们混在一起，可以很开心啊，不要再做这须眉浊物。那宝玉听他没说完，忍不住也笑了。宝玉在旁边本来是很悲哀的，就笑了，就又踢他说不要胡说，看人家听了笑话。你注意那个踢他的动作也是非常小男孩的动作，就是一生气就觉得你在讲什么东西啊，就踢他的屁股这样，看人家听见笑话。明烟就起来收过了香炉，跟宝玉走着说，我已经跟姑子说了，二爷还没有用饭，那叫他们随便收拾了些东西，二爷勉强吃些。好，我们才知道宝玉一大早连早饭都没有吃就赶出来了，所以对他来讲这件事情当然是他惦记的啊，他记挂的一个事，就连早饭都没有用。所以明烟有一点有一点担心说他是不是饿过头了，所以觉得也应该要用饭了，所以就叫庙里准备一点东西，那二爷勉强吃些。那这个勉强的意思当然是说庙里大概没什么好吃的东西，也不见得干净，可是你就勉强用一用吧。那我知道今天咱们里头大排宴宴，热闹非常啊，就是王熙凤那边过生日，唱戏喝酒，热闹得不得了，那二爷为此才躲了出来的啊。你因为觉得那么热闹的地方去祭奠一个这样的一个死者大概是不适合的，所以你才要躲出来。那横竖在这里清静一天也就尽到礼了啊，你就可以尽礼了，若不吃些东西断食不得。那宝玉说细酒既然不吃，这随便素的吃些何妨啊，就随便就在庙里吃一点素的东西。那明烟说这才是呢，还有一说，咱们出来了必有人不放心，如果说没有人不放心就晚了进城何妨，如果有人不放心，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这个明烟啊在绕弯子要劝他回家，可他知道今天跟宝玉说赶快回家吧，宝玉一定说不要，可这个明烟也很聪明，说你现在不回家没有关系，我们就在这里好好的待一天，清静一天，吃吃素什么，可他说大概会有人不放心吧，然后这些人不放心的人可能有谁，可能有谁，可能有谁。那其实明烟是想回去看戏，想回去喝酒，那边很热闹。明烟也觉得我干嘛我跟你在一个水仙庵待一天，然后还不知道在祭谁啊。所以明烟很好玩，就这个小男孩也有一点他的鬼灵精，他就在那边绕弯子啊。所以如果大家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明烟这干嘛讲那么一大串，其实他是要劝他回去。可是你常常会觉得在这种时候真正会劝人的是要绕弯子的，去绕一绕。他说咱们出来了必有人不放心，若说没人不放心就晚了进城也没关系，若有人不放心，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好，他特别提醒头一件老太太，太太也放心了，就是你的祖母你的妈妈，他特别提醒说他们两个一定不放心到了极点，果然那边都已经闹翻天了，就是找宝玉找不到，就宝玉不可能这样失踪的，所以贾母跟王夫人都大怒这样。所以明烟就提醒他说你再晚回去不得了，所以头一件老太太跟太太就放心了，第二礼也尽了。 啊，就说你这样子你也尽了你的礼啊，就说你不会说王熙凤生日就你人都不到这样。不过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戏吃酒也并不是二爷有意啊，就说你今天有朋友去死掉了，然后你应该祭奠他，应该吃一天的素，一天的安静，可是你现在回去了是因为有别的原因，所以你也有你的已经尽过意了，你已经祭祀过了。好，所以原不过陪着父母尽孝道，他特别提醒他说你回家是为了尽孝道，那这个死掉的阴魂大概也会原谅你吧。二爷若单为这个不顾老太太太太悬心，就是不顾你的祖母跟妈妈这么担心，就是刚才受祭的阴魂也不安。好，我就觉得以前做佣人这不简单，可以讲出这么多话出来，而且得体的不得了，就是说你这样子的话妈妈也在担心，祖母也担心，如果你妈妈也担心祖母也担心，那么你刚才被你祭祀的那个阴魂他一定也不安，那你等于是没有对他好。好，绕这么大的弯子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名言的语言。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那个《红楼梦》里面这种讲话的艺术啊，就可以把一个话讲到这么委婉的这个方式。那二爷你想我这个话如何啊？你觉得如何？宝玉笑着说你的意思我猜着了。宝玉当然知道明爷那么爱玩，你想着只你一个跟了我来回去，你怕担不是啊？你害怕就是等下回去骂起来，当然是明爷倒霉，因为平常都是八个人跟出来的，现在只有明爷一个，所以要打屁股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打，不然的话还是八个人打。好，这个明爷就很害怕，就说我那个宝玉说我怕你回去下怕担不是，所以拿这个大题目来劝我，拿孝顺这个大题目来劝我，那我才出来不过为了敬个礼，再去吃酒看戏我也没说一天不进城。所以他就让这个明烟放心了，说我其实并没有说我一天都不回去啊，我就是出来也就是一个祭祀，也就尽了心，我就回去了，我并没有说一天不进城。那现在这一完了心愿赶着去，大家放心，岂不两尽其道啊？所以宝玉其实不拘什么形式啊。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这一天出来在水仙庵如果待一段时间自己吃素，然后在那边哭悲哀，或者纸马相供一个一个烧，宝玉其实都不在意，他只觉得这一天他一定要有一个心思是给这个亡者的，对他来讲这个亡者的某一个部分在他生命里面没有消失，所以他要记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曹雪芹刚刚提到我说他的前卫，其实因为在儒家的文化里后来很拘仪，很多的礼节，很多东西都变成仪式了，而那个仪式当中甚至连最初原有的那一点点心情上的单纯悲哀都没有了。有时候你参加那个丧礼你都不晓得到底是不是悲哀，因为太多仪式，而那个仪式搞成排场了，搞成排场以后那个单纯面对对于死者的纪念跟感怀的部分其实都不见了，有时候甚至觉得好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仪式当中真的把情感反而消失掉。所以作者会一直觉得一个真正遍体纯素的心情上的纪念，一个素香在井台上的祭奠其实也就够了啊！所以那个含泪失半礼就结束，其实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东西，它不是外在的礼节，而是内心的一个情境啊，他自己的心情。所以他说如果这样子完了心愿，那我就会赶回家的，大家就放心，两尽其道啊。明烟就很高兴，这更好了，说着两个人都就来到了禅堂，果然那个姑子就收拾了一些素菜，庙里当然吃素的，所以宝玉就胡乱吃了些，那胡乱两个字也是说根本不太在意也不太讲究，就随便吃了一些，那明烟也吃了，两个人就上马仍回旧路，就重新走回旧路。明烟在后面只嘱咐二爷好生骑着啊，就说你好好骑啊，小心，因为他很怕宝玉有一个闪失，因为宝玉平常大家看到好几次他出门的时候至少四个人拉着马，左右还有两个人护着的，就是怕他有一点点闪失。所以明烟现在真的有一点担心，觉得刚才冒冒失就跑出来了，那么现在他就说好，二爷好生骑着，这个马总没大骑，就意思说这个马是一个生手， 这个马很少被人家骑，所以万一出事不得了啊，所以就叫他说，这个马总没大骑，好生骑着，手提紧些，就那个缰绳拉紧一点啊，稍微拉紧一点。所以也是那个旁边的那个书童的这种关心啊，或者是那个担心，说着就早已进了城，仍从后门进去啊，因为从后门溜出来，当然不能从大喇喇从正门回去，大概还觉得说也许别人没有发现吧，就从后门继续溜进门。赶快到怡红院，那袭人都不在房里，因为袭人已经过去了，已经到那边王熙凤过生日，只有几个老婆子在看屋子。那看他来了，都喜得眉开眼笑，说：“阿弥陀佛，可来了，把花姑娘急疯了。”好，你可以看到这一句话就说明宝玉不在的时候，那个整个上上下下乱成什么样子。因为宝玉在这个家里，大概就是真的是众星拱月的。所以他一旦消失，那个贾母一急起来，王夫人一急起来，那真是全家人都不要安分了。所以大家就说阿弥陀佛，可来了，把花姑娘急疯了。上头正坐席呢，说那边已经要开席了，已经要开锣演戏要吃饭了，正开席呢，二爷快去吧。那宝玉听说，忙将素衣服脱了，自去寻了华服换上。啊，素服华服，就他去穿了纯白的衣服去祭奠，现在回来穿了有颜色的漂亮的衣服，问在什么地方坐席，啊，酒席摆在哪里？老婆子说在新盖的大花厅上，啊，就是古代的那个大客厅，旁边四边都是花园的，叫做花厅，啊，在新盖的大花厅上。宝玉听说，一进往花厅上来，耳内早已隐隐闻得歌管之声，就已经听到在唱戏，在奏乐，在准备了。好，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段，可也可以看到作者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作者怎么会这么细心，一步一步到现在都没有告诉你他在祭奠谁，可最后有一点要谜底揭晓，这个揭晓的方法还是不直接说的，只是看到玉川在那边掉泪。好，这个时候我相信大部分的读者都有感觉了，感觉到一个热闹里的荒凉，感觉到这么多人在过生日的繁华当中，是有一个人有死亡的记忆的。那宝玉也看到了，好，所以到穿堂那边，穿堂是过道，所以他要哭，他当然不敢在大厅里哭，就走到过道穿堂的地方，只见玉川独坐在廊檐下垂泪。很多人很奇怪，我们那些年轻的小朋友们看《红楼梦》的时候，这些东西他都没有看到。每次跟他们讲说啊，怎么只有这段我看的时候没有看到？可真的是因为作者用的方法非常淡，淡淡的写过去，所以你想说，哎，这个玉川为什么在这里流泪？因为他连不起来了。可是所有这些地方都是《红楼梦》最惊人的地方，就是所有宝玉赶出去祭奠的东西在这里揭晓了啊。玉川独坐在廊檐下垂泪，注意独，只有他。因为别人都忘了，别人也觉得那个生命的死亡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好像那个死亡很快就被遗忘了，那个受到这么大的生命的羞辱，那个自杀也都被遗忘，可是宝玉记得，玉川是姐妹，所以记得啊。所以玉川独坐在廊檐下垂泪，一见他来就收泪。好，我们注意这个也是一个动作，就是我们不要忘记玉川是恨宝玉的，因为他觉得他的姐妹的死亡是因为宝玉，所以他就不要给他看到眼泪。我们如果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悲哀跟柔软的部分是不要给人家看到，所以他立刻就不哭了，然后说凤凰来了，快进去吧。啊，凤凰来了当然是很讽刺的，说你就是凤凰啊，所有人都众星拱月，把你当成是一个华丽的一个对象，就是凤凰来了，快进去吧，再一会儿不来都反了，所以你没有来，上上下下都已经都快造反了，啊，所以这里面玉川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种恨在里面，就是他所记忆的死亡是没有人记忆的，可是大家都在找宝玉， 所以这里面当然是作者非常非常细的用心，所以《红楼梦》一定要读到这些部分，你才知道这本书的重要在哪里，就是他的那个心事写到这么细这么细。那这个作者如果他把这个书当成忏悔录写，因为我们说曹雪芹就是贾宝玉的话，他对他一生所做的事他一直在忏悔，他会觉得这些悲哀他当年是不是担待过，他当年是不是懂啊？因为他是在晚年写这样的一本书，所以玉川就不哭了，然后说凤凰来了，快进去吧，再一会儿不来都反了。宝玉就陪笑道，好，宝玉陪笑，因为宝玉觉知道感觉到玉川恨他，感觉到玉川不要理他，所以陪笑就是低声下气的。就是我们通常会觉得一个人你在别人跟你对立的时候你可能更强的对立，可是宝玉永远不是，宝玉永远觉得他谅解，他可以了解玉川这个时候痛苦在哪里，所以他就陪笑，他说你猜我往哪里去了。他其实是很柔软的想告诉他说他记得金川的死亡，他也去祭奠了，所以他说你猜我往哪里去了。玉川不答，玉川根本不要理他啊，因为玉川一直觉得他姐姐的这个委屈跟冤枉是宝玉，是因为宝玉，所以他不会原谅他，所以这些动作都表示他不要再跟宝玉有任何瓜葛，只管擦泪啊。那宝玉赶快进厅内，进了大厅，所以我不晓得，我觉得一步一步都看到曹雪芹的厉害，就是说这个作者稍微差一点点这个时候都会讲出来说我刚去祭金川了，他就是不讲，有没有发现厉害在这里，就是整个这一回到玉川不答，宝玉都不讲，也没有讲什么，因为心事本来就不要讲，私事也都不要讲，能懂就懂了，那一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他就不答啊，可是他也不讲，宝玉就进厅内见了贾母、王夫人，众人真如得了凤凰一般，好像真的是凤凰回来了。所以玉川当然讲的也不是假话，就是大家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宝贝嘛，就是疼他疼到这样子。那宝玉就跟凤姐行礼，因为他当然要知道这是凤姐的生日，所以就给凤姐过寿。注意行礼两个字跟刚才含泪失半礼在对比，人世间有很多的礼，有的礼是你心里的怀念，有的礼是排场上的热闹，那礼真正的意义可能是心事啊，可能是心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四十三回对比了两个礼，含泪半施一礼然后说收了，可是现在给凤姐行礼，接下来是大热闹的这个东西啊。那贾母、王夫人都说她不知好歹，怎么也不说一声就私自跑了，好，这是家教，对不对？觉得你怎么可以把祖母妈妈瞒住，自己就私自跑了，说不知好歹，这里面有点责备。可是注意一下，因为王熙凤的生日，大概责备又不能太重，所以有一点为难，就觉得这个是不得了的大事，应该好好的责罚一顿，可是又不能讲得太重。那这还了得，明天再这样，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诉他打你啊！就是因为贾政不在家，所以祖母跟妈妈大概都舍不得打他，就说唯一能够吓宝玉就说等你老子回来啊，等你爸爸回来好好的揍你一顿。说着又骂跟的人，跟的人到底在负什么责任，怎么都听他的话，怎么可以这样子不私自报告就带着他出去，往哪里去就去也不回一声。宝玉就骗他们说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昨天死了，那给他倒脑去，倒脑就说因为爱妾死了有点心情不好，所以去安慰他一下啊，所以他就混过去了。他哭的那样，就北静王哭得很厉害，不好撇下就回来啊，不好丢下他就回来，所以多等了一会子。所以有时候很好玩，就是你大概要到某一个年龄你才懂得说妈妈其实有时候也问不出真话出来的，就是现在宝玉讲的其实是一个谎话。可是我常常用这一段跟很多妈妈说，你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孩子去做的事情是他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啊，他去祭奠的一个人其实没有做坏事，其实这是他生命里面非常可贵的东西。好，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这样去用这个方法阅读的时候会非常有趣啊。那 他就说北京王因为哭得很厉害，所以不好撇下回来，就多等了一会儿。那贾母就好算了吧，就是因为要看戏了，也要开始吃饭了。贾母说以后再私自出门，不再告诉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啊！这是最后的结论。那就说以后不可以再这样，那宝玉就答应了。那贾母又要打更的人啊，就说把那个明烟抓来痛揍一顿。明烟的顾虑是没有错的，对不对？贾母就说要打那个更的人，大家又劝道老太太也不必多虑了，已经回来了，那就算了。而且最主要是王熙凤的生日，大概觉得干嘛呢，就是大家放心好好的快乐一下吧，啊，就不要再追究这个事。那贾母本来不放心，自然发了恨啊，就说要好好责罚，也要责罚底下的人。那现在看他回来了，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恨啊？所以我有时候也跟年轻一代讲说，哎呀，祖母妈妈就是这样子，那他跟着看你回来了，讲的那个话很重，其实大家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也没那么严重了。所以这些大概都是文学里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就是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处境上阅读一个文学的时候开始有了对话。就是我们小时候扮演了宝玉那个逃出去的角色，大了以后你可能就是贾母那个老在那个担心的角色，可是我们都看不到对方的那个角色，可是文学会让你看到对方，就两个的角色的部分，两个扮演的角色的部分都看到了啊，所以他就有了一个不同的转环。那贾母也就不提了，那又怕宝玉不受用啊。你可以看到那个祖母真的很有趣，就本来要打要骂，然后现在又开始觉得，哎，他会不会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啊，不受用？那或者到别处没吃饭，路上有没有惊怕什么东西，就百般哄他。那贾母开始加倍疼他了，所以有时候我也跟小孩子说，你逃家一下，你逃家一下，妈妈会更疼你。因为那个很奇怪，就是他本来就是骂的，可到最后他就觉得，哎，你外面没有吃东西啊，你吃了啊，那吃了一定不好之类的，就是一直这样问下去，然后有没有被吓到啊什么，就开始哄他，那个贾母的那个疼爱全部出来。就那个作者会这么细心啊，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就百般哄他。那袭人就找过来服侍，大家就仍旧看戏。好，到这里时候他加了一个尾巴，是到44回才出来，就是当日演的是金钗记。我刚才提到说金钗记是元朝非常有名的一个戏剧，是柯丹丘写的，木字边一个可以的可，丹是丹药的丹，山丘的丘，柯丹丘写的金钗记。所以我刚才大概叙述了一下，基本上我们看到在中国戏剧里面有一个模式，有点像大家读过的像陈世美秦香莲的故事，就是乡下人一辈子读书，最后丈夫到进京赶考，常常就变心了，然后秦香莲在家里面吃糠养活公婆啊，那种悲剧，这种对立悲剧。可金钗记刚好相反，金钗记是这个王石鹏被宰相逼着要娶他的女儿，认为你那个乡下老婆有什么好，你从此可以跟他断掉，然后打发一些银两就断掉这个关系，你就可以改变你所有的出身跟繁华，享受荣华富贵。可是王石鹏不愿意，可是被陷害这个钱玉莲最后跳江自杀，消息传过来，王石鹏到处找人，然后赶到江边去大哭。这场戏，所以这场戏当然变成一个桥梁，而这个桥梁到44回我们会看到黛玉有一点冷啊，黛玉对所有人间的动情那个东西，好像她有一种冷冷在旁观。她说：“这个王石鹏真不通，干嘛赶到江边去哭？在家里倒碗水哭，不是也一样吗？”那这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因为黛玉的眼泪是潜意识宝玉给她的水，所以黛玉一直要用这个眼泪还她，所以她觉得水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你其实你有那个心，你就可以还。啊，你也可以还这个东西，所以水变成了《红楼梦》里面一个有趣的牵连，就是那个要枯死的草不断被浇灌浇灌，最后那个草永远不快乐，因为他觉得他受了这么多的水而没有东西可以还他，所以他说宝玉下凡，我也要到人间去走一遭，用我一生的眼泪还他。所以黛玉就一直哭一直哭。那现在黛玉看到王石鹏在江边哭，他当然有一个感觉，觉得天下的水不都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自己要祭奠的那个东西，所以他就会讲出这句话。可是他其实在讲宝玉啊，说你干嘛那么忙，弄得天下大乱，然后早上换了白衣服赶到井边去哭。那他的意思大概说，你哪里没有水， 哪里没有井台，你什么地方不能够哭。可是当然这里面也看到宝玉其实要找的是一个他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孤独的那个环境，因为在热闹当中他没有办法去反省跟思维他自己跟金钏的关系。好，所以在这一回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对比性多么强啊！所以特别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刘姥姥跟妙玉的对比，也特别看到王熙凤跟宝玉的对比。王熙凤其实一直活在现实的热闹中，而宝玉不管他多么受宠爱，他永远活在他自己生命的一个虚幻性的反省当中跟领悟当中，所以这两个生命是不一样的。表面看起来很像，那刘姥姥跟妙玉表面看起来就不一样，所以比较容易分辨。可是更不容易分辨是宝玉跟王熙凤，因为他们两个出来大家都觉得是富贵人家出来，可是宝玉多了一个东西是对富贵的领悟，所以他总是有一个空幻的东西在看眼前的繁华，可是王熙凤这个领悟少了。所以这一场四十三回的对比跟四十一回是不一样的，两种不同的对比。我觉得作者的用心是一步一步的希望我们领悟到如何没有分别相啊，去对比这些东西的时候反而可以平等的去看。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讲法是可能比较特殊的，就是试试看把四十一跟四十三的对比性能够抓出来啊，然后我们再进到小说四十二回四十四回这样子的发展。那我很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在这几回当中抓到作者真正要透露的讯号，那个讯号是我们谈过说有点像佛经，它其实是在开示啊，就是所谓的分别相如何能够在现实生活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领悟的空间。所以也许《红楼梦》就不只是在这里读，那它真正开始可能是大家下课又回到家里，你就会发现你要跟每一个人的相处，公公婆婆、丈夫、妻子、儿女都是《红楼梦》，其实处处是《红楼梦》。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红楼梦》会变成一个很想再去读它的书，因为它不只是读文学了，它在读人生啊，完全在读人生的一个状态。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辛苦了一天，谢谢。